进房去，与他说上几句话。 端进屋。

会不读，也免得爹娘叫你出去哭，但夫妻咋论分别，说不尽的不了想，你仅仅三年应聘结婚，因荒恨我死了，公爹婆

愿意不愿意，愿不愿比您去问问他。 对，婚姻大事得要自己拿主意。说你怎么样？ 听巧儿讲一遍，心中那巧，巧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他要嫁给王嫂。 怎么了， 大婶啊？她不是要嫁给王守昌吗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呐！别着急，我跟他说说。 那本是他的爹，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巧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跟着你。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“闻听此言”。 我身体两丧心，四个等岁啊，吃醋万难相逢。 强忍热泪，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